背后传来一记警报，被杀意锁定在死角，谁宣告登场？ 街头上生尽情似妖，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，渴求被释放，欲望缠绕，越挣扎越无处逃，直到温柔的呼唤穿透虚妄， 命运在生死之间发烫，灼伤每一个拥抱，点燃无尽疯狂，并肩寒战，心念化作彼此锋芒，斩断末日循环，长夜终将破晓。 不明之徒的游乐场，倒数三秒定格死亡，谁祈求原谅？ 善恶无名，生不能了，规则再荒唐也敢出招，权力赌一场，回忆汹涌，越害怕越无处藏，身影撕开风暴， 命运在生死之间发烫，灼伤每一个拥抱，点燃无尽疯狂，并肩寒战，心念化作彼此锋芒，斩断恶魔循环，长夜终将 百分百去碎裂一角， 冲破黑暗，跨越时空，走向新的彼岸， 匡扶下一个危险战场，颠覆生命的主张，信仰自由锋芒，未来与共赢，露西卷殖民狂潮，亲吻无尽深渊，从此不再流浪。